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43集，不负众望的猫。正在开封府南大街上走的展昭突然扬起脸，一个喷嚏，他揉了揉鼻子，拽住要拐进一条巷子去给公孙买酒的小四子。 别！ 小四子站住了，不解地抬头看展昭，展昭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晃了晃。 走南大街，正大街，人多的地方，不要走小路，不要拐弯，不要去没人的地方，以及啊，不要往井里、洞里、草棚里看。 猫猫，买酒那家隔壁卖的酱鸭可好吃了。 小四子眉间拧个小疙瘩，瞧着展昭。他话没说完，展昭一手拽着他，一手拉着无精打采的小梁子。 啊，子子去给你爹买酒。 说完，展昭拐进了那条巷子，小梁叹了口气。小四子和展昭都看他，小梁子今天已经数不清叹了几口气了，还顶着俩黑眼圈。昨天他一个人睡的，影卫们说他翻来覆去一宿。展昭伸手摸了摸小梁子的头，刚想安慰他几句，就听小四子突然开口：“ 猫猫，快看！”“ 啊，看什么？凶案还是尸体啊？” 小四子无语地看着展昭。小手还伸着，指着前方。展昭回过神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前方两家铺子，一家挂着个酒招子，另一家一块牌匾写着酱鸭。展昭拍了拍胸口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买了酒和酱鸭走出巷子口，展昭松了口气。小四子拉着小梁子的手继续往前走，接下来该去拿衣服了。之前公孙给他俩做了几套衣服，小四子倒是还好些，小梁子长得很快，去年的衣服今年是绝对穿不进的。展昭提着东西跟在两个小孩身后，注意到果然来了很多江湖人，应该都是来参加扁胜金盆洗手的。展昭观察了一下，发现江湖上稍微有点身份地位的门派都有被邀请，他越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没收到帖子呢？倒不是说展昭多想去，不过扁胜与他包括魔宫并无过节，不邀请他怎么都感觉不太对。 还是说什么时候有了过节了？但是我不知道呢。 展昭正胡思乱想，小四子就回头拉了拉他袖子。展昭低头看他，小四子指了指前方， 那边围着好多人哦。 展昭抬头一看，果然围着好多人，就在太白居的前边。展昭不解，太白居这是卖什么东西，新品试菜？走到人群外围，就听到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是不是死了，展昭就觉得脑袋嗡嗡响。小梁子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赶紧扒开人群往里看。展昭是不知道，今早小四子和小梁子在出门前，赵普突然说今天雨后出晴，展昭出门是必捡尸体。欧阳说没那么邪门，应该不会，于是赵家军众人赌了一把，大致的情况是六成人赌了展昭会捡回来一具或者一具以上的尸体，三成人赌了展昭会遇到案件，只有一成人赌展昭什么都碰不上。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展大人来了，众人刷啦一声朝两边分开，展昭往人群里望了一眼，倒是松了口气。太白居门口的台阶上躺着一个人，脑袋枕着门槛，手里抱着个三杯醉的酒坛子，正打呼呢。展昭哭笑不得，这酒的确是厉害，天尊三杯都醉了，别说是普通人了。那人看着像个江湖人，二十出头，圆脸高额头，一头短发打理随意，看起来不修边幅，一身赭色的武人装扮， 不奢华，不过也很得体，个子挺高，看身形是练家子。再加上他一手抱着酒坛子，另一只手握着一把2尺左右的短剑。小六子看到展昭可算看到救星了，赶紧来求救。若是普通醉汉，他们也就几个伙计合力抬走他，省得挡着门。可最近江湖人众多，这位手里还有兵刃，万一突然醒了宰了他们怎么办？ 啊，展大人。 小六子苦哈哈看着展昭，展昭盯着那个年轻人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： 赵十六，你娘来了。 展昭话音刚落，就见那年轻人豁的一声窜了起来，他这会儿还醉眼迷离打着酒嗝，腿也有点软，边晃边四外打量。 我娘在哪儿呢？ 你娘让你上楼去房间睡去，去。 那个叫赵十六的年轻人点了点头，小六子有些不解。 不用怕，他不会伤人的，而且他家有的是钱。你给他准备一个房间让他睡一下呢，等他酒醒了他会给你结账的。 哦，好。 小六子点头，有展昭这句话他们就放心了。于是一个伙计领着赵十六上楼，找了个房间让他睡一下。 妈妈，那个人是谁？ 他是平城派的少主赵十六，他娘呢是江湖大名鼎鼎的侠女东方晓，他爹呢是平城派帮主赵熙。赵十六是名门之后，武功很好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他娘，江湖人都知道。 小四子和小梁子听得点头，觉得很是有趣。展昭带着两人到不远处的成衣铺，拿了定做的衣服，看了看天色， 回去吧，没准又要下雨了。 小四子和小梁子都点头，走到太白居门口，小四子扬起脸看展昭： 妈妈，我们吃完饭再回去吗？ 哎，对哦，今天竟然没有捡到尸体，也没有碰到凶案，值得庆祝一下。 展昭摸着下巴，正觉得此话有理，突然就听到路边有人啊的尖叫起来，旁边好多路人都往后退。展昭正纳闷呢，就听到头顶呼一声，他本能的一拽小四子和小梁子退后一步，随后就听到啪一声巨响，就在他们眼前刚才所站的位置，一个人摔了下来，正砸地上，鲜血流出，那人一动不动，仰天躺着。展昭张大了嘴，楼上摔下来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此时他双目圆睁望着天空，嘴角有血，面无生气。小四子上去伸手摸了摸他脖梗，回头对展昭摇了摇头： 又来了， 展大哥。 这时小梁子拽了拽展昭的衣摆，示意他抬头看。展昭抬起头，就见太白居四楼的一扇窗户开着，就在尸体正上方的位置，那扇窗户里一个人探身看着外边的情况，张着嘴，一脸的茫然。而这个人正是刚才喝醉了被伙计拉上楼休息的赵十六。没多久，开封府的衙役将太白居门口都拦了起来，小六子和掌柜的都在接受王朝马汉的问话。公孙边摇头叹气边检查尸体，一起跟来看热闹的赵普和带着黄成军过来维持秩序的欧阳正聊天呢。 我说什么来着？掏钱。 哎，我也是太天真，竟然觉得展昭出门可以不捡尸体。那 欧阳无奈掏钱，觉得这次损失惨重，邹良和林业火也来了。 这也算是一种神迹啊，展昭简直天赋异禀。 难怪人家金盆洗手不请他。 众人刷啦一声转过脸看邹良，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的天尊一拍手： 原来是这个原因。 理由很充分啊，边胜果然是聪明人。 二楼上 正站在窗边跟赵十六说话的展昭一边眉毛抖啊抖，他都能听见啊，这群嘴碎的。对面的赵十六酒也醒了，对展昭报以同情的目光。本来有人坠楼身亡，赵十六出现在了窗边，他应该是最大的嫌疑人。可是没等公孙来验尸，小四子看了一眼尸体就说人不是摔死的，因为死者的脖子上一个很大的豁口，所以才会那么多血。来到二楼，房里到处都是血，死者身上也都是血。赵十六站在窗边正张望呢，身上手上一点血都没有。 怎么回事？ 我在隔壁睡觉呢，突然感觉到一股异样的内力，还带着杀气，于是就醒了。 这一点展昭倒是相信，赵十六别看年轻，那也是高手中的高手，练武之人睡着了敲锣打鼓未必能弄得醒，但是一股杀气一丝异样的内力就很容易惊醒。 我推开门出来，就看到对面的房间门开着，然后窗口站着个人，双手捂着脖子，到处都是血。我看他往后退，撞到窗户就摔下去了，冲过去想拽住他已经来不及了。 你没看到其他人？ 我来这个房间的时候好像瞥见走廊那头有个身影，但是我没看清楚。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？ 我连他长相都没看清楚，我酒还没醒呢。 展昭想找太白居的伙计来问问，但是一转眼看到了桌上放着一把刀，一个包袱，还有一件外袍。展昭盯着那把刀和那件外袍看了良久，伸手指了指，示意赵十六看。赵十六顺着展昭手指的方向望了一眼，盯着桌上那点东西愣住了。良久，赵十六看展昭， 哎，你觉得我会惹上麻烦吗？ 多少应该会吧。 可我什么都没干啊，我只是在对门睡了个觉。 谁让你在对门睡觉呢？ 赵十六张大了嘴抽了口凉气，抱着脑袋跺脚。 哎，完了，我娘要宰了我了。 展昭也叹气，望向楼下躺着的那具死尸，再一次感慨。 哎，猫爷出门不止捡尸体，还不捡一般的尸体，专捡啊能惹出大麻烦的尸体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